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。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。他在急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。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，我要使他足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第九十一篇完。第九十二篇，安息日的诗歌，称谢耶和华，歌颂你至高者的名，用十弦的乐器和瑟，用琴弹优雅的声音，早晨传扬你的慈爱，每夜传扬你的信实，这本为美事，因你耶和华借着你的作为叫我高兴，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。耶和华，你的工作何其大，你的心思极其深，畜类人不晓得，愚顽人也不明白。恶人茂盛如草，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，正是他们要灭亡，直到永远。唯你耶和华是至高，直到永远。耶和华啊，你的仇敌都要灭亡，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。你却高举了我的脚，如野牛的脚。我是被新油膏了的，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报，我耳朵听见那些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。一人要发旺如棕树，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，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，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。他们年老的时候，人要结果子，要满了枝浆而常发青，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，他是我的磐石，在他毫无不义。第九十二篇完。第九十三篇，耶和华作王，他以威严为衣穿上，耶和华以能力为衣，以能力束腰，世界就坚定，不得动摇。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，你从亘古就有。耶和华，大水扬起，大水发生，波浪澎湃。耶和华在高处大有能力，胜过诸水的响声，洋海的大浪。耶和华，你的法度最的确，你的殿永称为圣，是合宜的。第九十三篇完。第九十四篇，耶和华，你是伸冤的神，伸冤的神啊，求你发出光来，审判世界的主啊，求你挺身而立，使骄傲人受应得的报应。耶和华啊，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？要到几时呢？他们絮絮叨叨说傲慢的话，一切作孽的人都自己夸张。耶和华啊，他们强压你的百姓，苦害你的产业，他们杀死寡妇和寄居的，又杀害孤儿。他们说，耶和华必不看见，雅各的神必不思念。你们民间的畜类人当思想，你们愚顽人到几时才有智慧呢？造耳朵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？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？管教列邦的，就是叫人得知识的，难道自己不惩治人吗？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是虚妄的。耶和华啊，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，你使他在遭难的日子得享平安，唯有恶人陷在所挖的坑中，因为耶和华必不丢弃他的百姓，也不离弃他的产业。审判要转向公义，心里正直的

他的闪电光照世界，大地看见便震动。诸山见耶和华的面，就是全地之主的面，便消化如蜡。诸天表明他的公义，万民看见他的荣耀。愿一切侍奉雕刻的偶像，靠虚无之神自夸的，都蒙羞愧。万神啊，你们都当拜他。耶和华啊，西安听见你的判断就欢喜，犹大的诚意也都快乐。因为你耶和华至高，超乎全地，你被尊崇，远超万神之上。你们爱耶和华的，都当恨恶罪恶。他保护圣民的性命，搭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，散布亮光是为义人，预备喜乐是为正直人。你们义人当靠耶和华欢喜，称谢他可纪念的圣名。第97篇完。第98篇，一篇诗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，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。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，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，所凭的信实。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欢乐，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，要用琴歌颂耶和华，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，用号和角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。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。愿大水拍手，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，因为他来要审判遍地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公正审判万民。第98篇完。第99篇，耶和华作王，万民当颤抖。他坐在二基路伯上，地当动摇。耶和华在西安为大，他超乎万民之上，他们当称赞他大而可畏的名。他本为圣王，有能力喜爱公平，坚立公正，在雅各中施行公平和公义。你们当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在他脚凳前下拜。他本为圣，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，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。他们求告耶和华，他就应允他们。他在云柱中对他们说话，他们遵守他的法度和他所赐给他们的律例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你应允他们，你是赦免他们的神，却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。你们要尊崇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在他的圣山下拜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本为圣。第99篇完。第100篇，称谢诗。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。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 第一百篇完，第101篇，大卫的诗。我要歌唱慈爱和公平，耶和华啊，我要向你歌颂。我要用智慧行完全的道，你几时到我这里来呢？我要存完全的心，行在我家中，邪僻的事我都不摆在我眼前，悖逆人所做的事我甚恨恶，不容沾在我身上，弯曲的心思我必远离，一切的恶人我不认识，在暗中缠棒他邻居的我必将他灭绝，眼目高傲心里骄纵的我必不容他，我眼要看国中的诚实人，叫他们与我同住，行为完全的他要伺候我，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家里，说谎话的必不得立在我眼前，我每日早晨要灭绝国中所有的恶人，好把一切作孽的从耶和华的城里剪除。第101篇完。第102篇，困苦人发昏的时候，在耶和华面前吐露苦情的祷告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容我的呼求达到你面前。我在极难的日子，求你向我侧耳，不要向我掩面。我呼求的日子，求你快快应允我，因为我的年日如烟云消灭，我的骨头如火把烧着，我的心被伤如草枯干，甚至我忘记吃饭，因我哀哼的声音，我的肉紧贴骨头，我如同旷野的鹈鹕，我好像荒场的枭鸟，我警醒不睡，我像房顶上孤单的麻雀，我的仇敌终日辱骂我，向我猖狂的人指着我赌咒，我吃过炉灰如同吃饭，我所喝的与眼泪掺杂，这都因你的恼恨和愤怒，你把我拾起来又把我摔下去，我的年日如日影偏斜，我也如草枯干，唯你耶和华必存到永远，你可纪念的名也存到万代，你必起来连续西安，因现在是可怜他的时候，日期已经到了，你的仆人原来喜悦他的石头，可怜他的尘土，列国要敬畏耶和华的名，世上诸王都敬畏你的荣耀，因为耶和华建造了西安，在他荣耀里显现，他垂听穷人的祷告，并不藐视他们的祈求，这必为后代的人记下，将来受造的民要赞美耶和华，因为他从至高的圣所垂看，耶和华从天向地观察，要垂听被囚之人的叹息，要释放将要死的人，使人在西安传扬耶和华的名，在耶路撒冷传扬赞美他的话，就是在万民和列国聚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，他使我的力量终到衰弱，使我的年日短少，我说我的神啊，不要使我中年去世，你的年数世世无穷，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，天也是你手所造的，天地都要灭没，你却要长存，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，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，天地就改变了，唯有你永不改变， 你的年数没有穷尽，你仆人的子孙要长存，他们的后裔要坚立在你面前。第102篇完。第103篇，大卫的诗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。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，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。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便归无有，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，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，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。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做他的诸君，做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你们一切被他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第103篇完。第104篇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耶和华我的神啊，你为至大，你以尊荣威严为衣服，披上亮光如披外袍，铺张穹苍如铺幔子，在水中立楼阁的栋梁，用云彩为车辇，借着风的翅膀而行，以风为使者，以火焰为仆役，将地立在根基上，使地永不动摇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，犹如衣裳，诸水高过山岭。你的斥责一发，水便奔逃，你的雷声一发，水便奔流。诸山升上，诸谷沉下，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。你定了界限，使水不能过去，不再转回遮盖地面。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，流在山间，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，野驴得解其渴。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，在树枝上啼叫。他从楼阁中浇灌山岭，因他作为的功效，地就丰足。他使草生长，给六畜吃，使菜蔬发长，供给人用。 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，又得酒能悦人心，得油能润人面，得粮能养人心。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种的，都满了枝浆。雀鸟在其上搭窝，至于鹤，松树是它的房屋。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，岩石为沙帆的藏处。你安置月亮未定节令，日头自知沉落。你造黑暗为夜，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。少壮狮子吼叫要抓食，向神寻求食物。日头一出，兽便躲避，卧在洞里。人出去做工，劳碌直到晚上。耶和华啊，你所造的何其多，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。遍地满了你的丰富，那里有海，又大又广，其中有无数的动物，大小活物都有。那里有船行走，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，这都仰望你按时给他食物。你给他们，他们便食起来，你张手，他们饱得美食。你掩面，他们便惊惶。你收回他们的气，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。你发出你的灵，他们便受造。你使地面更换为新。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。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。他看地，地便震动。他摸山，山就冒烟。我要一生向耶和华唱诗，我还活的时候要向我神歌颂。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。愿罪人从世上消灭，愿恶人归于无有。我的心啊，要称颂耶和华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第104篇完。第105篇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求告他的名，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，要向他唱诗歌颂，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，要以他的圣名夸耀。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，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，时常寻求他的面。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，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，并他口中的判语。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，全地都有他的判断。他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，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，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，向以撒所起的誓。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，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，说：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。当时他们人丁有限，树木稀少，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，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，从这国行到那国，他不容什么人欺负他们，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，说：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，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。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，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，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。约瑟被卖为奴仆，人用脚链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捆拘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王打发人把他解开，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，立他做王家之主，掌管他一切所有的， 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，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。以色列也到了埃及，雅各在寒地寄居。耶和华使他的百姓生养众多，使他们比敌人强盛，使敌人的心转去恨他的百姓，并用诡计待他的仆人。他打发他的仆人摩西和他所拣选的亚伦，在敌人中间显他的神迹，在寒地显他的奇事。他面黑暗就有黑暗，没有违背他话的。他叫埃及的水变为血，叫他们的鱼死了，在他们的地上以及王宫的内室，青蛙多多滋生。他说一声，苍蝇就成群而来，并有狮子进入他们四境。他给他们降下冰雹为雨，在他们的地上降下火焰。他也击打他们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，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。他说一声，就有蝗虫马蚱上来，不计其数，吃尽了他们地上各样的菜蔬和田地的出产。他又击杀他们国内一切的长子，就是他们强壮时投生的。他领自己的百姓带银子金子出来，他支派中没有一个软弱的。他们出来的时候，埃及人便欢喜，原来埃及人惧怕他们。他铺张云彩当遮盖，夜间使火光照，他们一求他就使鹌鹑飞来，并用天上的粮食叫他们饱足。他打开磐石，水就涌出，在干旱之处水流成河。这都因他纪念他的圣言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。他带领百姓欢乐而出，带领选民欢呼前往。他将列国的地赐给他们，他们便承受众民劳碌得来的，好使他们遵他的律例，守他的律法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第105篇完。第106篇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，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谁能传说耶和华的大能？谁能表明他一切的美德？凡遵守公平、常行公义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耶和华啊，你用恩惠待你的百姓，求你也用这恩惠纪念我，开你的救恩眷顾我，使我见你选民的福，乐你国民的乐，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。我们与我们的祖宗一同犯罪，我们做了孽，行了恶。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明白你的奇事，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，反倒在红海行了悖逆。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，为要彰显他的大能，并且斥责红海，海变干了。他带领他们经过深处，如同经过旷野。他拯救他们脱离恨他们人的手，从仇敌手中救赎他们。水淹没他们的敌人，没有一个存留。那时他们才信了他的话，歌唱赞美他。等不多时，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，不仰望他的指教，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，在荒地试探神。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。他们又在营中嫉妒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。地裂开，吞下大滩，掩盖亚比兰一党的人。有火在他们的党中发起， 有火焰烧毁了恶人，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，叩拜铸成的像，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，忘了神他们的救主，他曾在埃及行大事，在寒地行奇事，在红海行可畏的事，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。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，使他的愤怒转消，恐怕他就灭绝他们。他们又藐视那美帝，不信他的话，在自己帐篷内发怨言，不听耶和华的声音，所以他对他们起誓，必叫他们倒在旷野，叫他们的后裔倒在列国之中，分散在各地。他们又与巴利皮尔联合，且吃了祭死神的物，他们这样行惹耶和华发怒，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。那时腓尼哈站起刑罚恶人，瘟疫这才止息，那就算为他的义，世世代代直到永远。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，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，是因他们惹动他的灵。摩西用嘴说了急躁的话，他们不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灭绝外邦人，凡与他们混杂相合，学习他们的行为，侍奉他们的偶像，这就成了自己的网罗，把自己的儿女祭祀鬼魔，流无辜人的血，就是自己儿女的血，把他们祭祀迦南的偶像，那地就被血污秽了。这样他们被自己所做的污秽了，在行为上犯了邪淫，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他的百姓发作，憎恶他的产业，将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里，恨他们的人就辖制他们，他们的仇敌也欺压他们，他们就伏在敌人手下。他屡次搭救他们，他们却设谋悖逆，因自己的罪孽降为卑下。然而他听见他们哀告的时候，就眷顾他们的急难，为他们纪念他的约，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。他也使他们在凡掳掠他们的人面前蒙怜恤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求你拯救我们，从外邦中招聚我们，我们好称赞你的圣名，以赞美你为夸胜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从亘古直到永远。愿众民都说阿们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第106篇完。卷四第90篇到第106篇结束。此次录音是由 LibriVox 志工所提供。